今天的政治到了。今天呢、啊，《镜周刊》这个报道，高虹安啊、四度密约助理啊、涉嫌串证跟灭证。哦，来这下个做清楚，你都为哈、跟助理，然后他去找小兔，那找小兔找了好几次，小兔都不见他，那最后一次才见他，哈、那小兔的先生啊，跟他说有罪的会是你，不会是我太太，哈、那整个内情啊、等一下啊、我们来讨论，就是说那安呢，哈、高虹安也阿不，那也阿，当时也阿，哈、那。这个高虹安啊，今天他讲说周刊写的不是事实啊、媒体对他都未审先判啊、到底是真的还是假啊、为什么周刊有这么巨细靡遗的资料啊、那另外这个如果啊、高虹安他真的被压了，那民众党这个也就是没有这个新竹市长了，那柯文哲会怎么办啊、柯文哲今天呢、违背议会的决议、硬是把这个双城论坛的费用、还是由公款核销。另外今天、我看这个很多媒体开始写柯文哲是一人政党，已经红看破卡丘。那2024要够约婚吗？据说啊，好像蔡壁如也会被放生了，说他蛮心寒的、那实情会怎么样？今天我们也来讨论，我感觉台湾齁、要干净。这个台南啊这个炉渣齁、有一个人民进党的中评委讲去掩埋这个67万吨的炉渣齁、然后呢获利 21.6 亿。我请教难道这是有做民进党的党的价值啊，或者清廉勤政爱乡土吗？爱乡土是安内作为吗？哦，而且这很可能涉及这个88枪的这个枪击案。哦，今天我们要来追踪，不管蓝不管绿，我们都希望台湾是一个干净的净土。那讲到民进党，也要讲国民党。哦，国民党这边议长啦、副议长，哦，又搁杀一堆的，哦，都有黑背景的。朱立伦竟然敢讲说国民党比民进党还严格，哦，另外民进党决定公务员不准用抖音，行政院，哦，那今天啦，国民党出来讲讲这个叫做绿化，哦，就民进党化，这样讲有道理吗？哦，今天马贝来讨论啊，我们今天呢 邀请到的来宾啊，第一位是民进党台北市议员简淑培检议员。 郑大哥好，大家好。 好，也恭喜简议员基本高票当选。 谢谢大家。 好，另外呢是政治系的教授范世平范老师。 伟哥好，大家好。 好，以及资深的媒体人黄创夏。 黄毅好，大家好。 另外呢是这一个民众党前中央委员张义善。 黄毅哥好，大家好。 好，以及律师黄帝颖黄律师。 黄毅哥大家好。 另外是国民党新北市的市议员叶元智。 黄毅哥好，大家好。 好，那么等一下这个前驻美政治组的组长赵怡翔会加入，因为他可以来谈美国是怎么处理抖音的齁。另外这个陆军的备役少将于北辰将军待会也会加入。那么首先我们要来看今天齁镜周刊言之凿凿公检调近日已经记住他密赴立法院的人事处。去查扣高虹安办公室所有助理的薪资账册，带走了包括高虹安近年所聘用的助理的名单、薪资的金额、加班的费用等等细目，更掌握高虹安四度密约助理涉及串证及灭证。嚯，那安尼代志就太大条啊！好，来我们来看一下。 在被爆料诈领助理费案可能有不利状况，但新竹市准市长高虹安走到麦克风前受访，一度还笑笑的，态度轻松，来喊冤。 我没有人头助理，我也没有公器私用，我相信谣言止于智者。 根据平面媒体报道，检调近日已查扣高虹安办公室所有助理名单、薪资清册，不过传出高虹安早提前秘密约谈助理。 根 据掌握到的情资，11月14号，高虹安就是在他委任的律师所在的律师事务所里头，跟他的助理们在讨论对话记录以及作账资料。 除了律师事务所，还有板桥一处议员敬拜以及新竹一家餐厅等等，都是高虹安选前密会助理的场所，频率至少超过4次。是否意图串供，引发联想？ 就有约助理到新竹或者还有在台北私下找小兔去跟他说能不能说法一致啊，他们自己也有保存证据，包括自己在当场的录音。 前民众党人士透露，高虹安曾经急找替他作账的前办公室主任黄慧文小兔，周刊更爆料高虹安为了想安抚他，密集约小兔出面都碰壁，干脆直奔他南港住处找人，温情喊话：我们在同条船上，不会有罪，不要反咬我。不过遭到小兔拒绝，担任检察事务官的小兔丈夫更当面洗脸高虹安：有罪的是你，不会是我太太。 没有办法去对这些细节再做说明，其实我们就是一切尊重我们检调的专业跟侦办的程序。 有没有奔走试图跟助理串供，以及一切诈领争议，高虹安通通必答。不过随着市长就职日倒数，高虹安卸下立委保护伞后，面对的司法考验才真正开始。 今天是郑州刊公啊，检调啊，现在已经密讯了高虹安的办公室主任，前主任，他就叫小兔。另外还有林冠年，还有谁呢？还有副主任陈义凯，还有其他4个国会议员，换句话说，起码一点，国会助理，换句话说，现在已经约谈了6个。然后那时候根据相关的证词发现，助理低薪高报全都是高虹安所受益的，而且公积金并不是全数用在办公室的开销，高虹安的私人花费也拿来报账啊，而且助理们无权离好恭维，形同是高虹安的小金库。然后令人震惊的是，高虹安曾经多次安抚助理，要求销毁关键对话与资料。记住哦，他要求多次安抚助理，要求销毁关键的对话与资料，这形同串证及灭证。不但呢符合羁押的要件，要让涉贪的罪证再添一笔，而且他至少4次这个找来前后任的助理意图串供，要求他们删除与这个案子相关的 LINE 的对话记录以及作账的资料。高虹安为了安抚最关键的证人小兔黄慧文，曾经多次亲自出面，或派人直奔小兔位于台北市南港的住家，想跟他见面，按了几次门铃都没有得到回应。有一次小兔呢不敌高虹安多次的骚扰，终于让高虹安跟另一名现任的助理入门。见面的时候，高虹安除了极力安抚小兔，还试图劝服小兔不要反咬他，但呢被小兔拒绝。小兔的检察事务官老公当面洗脸高虹安，直呛高虹安会有罪的是你，不会是我太太。我先请教一下这个易善哦，检调到立法院去人事处去查扣高虹安的这个薪资账册，这个事情大不大？ 我觉得检调一定有一定的把握，因为毕竟我们的行政权跟司法权，检调属于行政权嘛，要尊重立法权啊。毕竟他是立法院，而且他直接到立委的办公室去索取资料，一定程度要告知一下所谓的立法院的相关的不管是秘书处或立法委员，或者是立法院院长， 对， 这是对立法权的一个尊重。如果他已经可以进去拿资料跟立委索取资料的情况，表示他有一定的把握说这个东西确实有犯罪的重大嫌疑，他才愿意去得罪这些立法院的相关的人士嘛。否则舆论一出来，结果是高虹安没事的时候，现在检调嘛也出事啊，因为他毕竟他是调查的是要立法院， 是 立法委员。 那你看高虹安会有事吗？ 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是已经很清楚的，所有的证据都指向高虹安公器私用嘛，民众党同流合污嘛，污不是污染的污，是污钱的污啊。所以这个逮鸡的禁股东最后当然要司法去做最后的证明啊，检调会不会起诉。但是说真的，检调现在越调查越清楚，对高虹安反而有利。因为如果调查不清楚，他觉得高虹安有串供跟灭证的疑虑的时候，高虹安可能还没有就职，对，可能卡起来。因为我资料已经都保全了，我就不必要有不怕你有串供跟灭证的危机，所以他就不会被卡起来。所以那一天为什么柯文哲跟 高鸿安在新竹中学啊的校庆 互动冷冰冰， 互动冷冰冰，唔加恭维嘛，告别恭啊，我两个啊恭维，恭我两个在串证，安尼嘛不好啊，所以他们互动冷冰冰是正常的，因为避免未来的司法做不必要的怀疑。 哦，好，来， 我觉得刚刚议长讲的我蛮赞同啊，就是说。我们宪法遵修条文第四条说，立法委员在会期中是不受不得逮捕跟拘禁的，是会期中嘛？ 对， 现在是会期中，但是有两个例外，一个就是他经过立法院同意， 对； 第二个就是说，这个他是现行犯，所以他现在如果说去助理家去施压、去湮灭证据，要助理把这些通话记录全部弄掉，那是不是在实施中？ 哦， 他在实施中嘛？他可能明天要跑去了，他可能明天要跑去小兔家，哎，你一个东西没有删掉。那这个东西我觉得 有羁押的必要， 有没有羁押的必要，我觉得这个可能就变成说他已经是现行犯了。 对， 所以这点来讲，我觉得本来这个高鸿安他认为说，哎呀，我反正就是等到25号、哎，我就就职了，就职之后你们再来约我，我这段时间我还是一个安全的时间，就是难讲哦。 对， 因为我们看到这两天动作很大，今天的新闻报道出来的话，哎，我都怀疑他到了那个助理家就说，哎，你手机交出来，你当着我的面把我们的LINE 的对话内容全部删掉， 因为他凭什么？ 哎，他可能用这种方式威胁你啊！ 嗯， 我背后有300个律师大军呢。 嗯， 他不是之前他的办公室主任跟他们助理讲说，郭董背后有300个律师大军。 嗯， 那这个大军会不会支持高鸿安？ 嗯， 而且我即将当市长啊，不行政权啊。 嗯， 下那些年轻的助理啊，资深他不敢下，但他下年轻的助理，哎，他可能叫你当场给我删掉。可是我必须要讲，你就算删掉也没用， 对， 调查局可以恢复。 哦、oh, ， 所以那个是徒劳，而且你留下了证据。 嗯， 所以现在如果说有助理说，哎，我们是被逼的，我们是被胁迫的，我们是被威胁的，然后要把这个对话删掉，那他更惨。 嗯哼， 而且我真的觉得他胆子真的够大。 哎， 他跑去小兔家，他不是去一次哦。 对， 他去之前一定有赖嘛。哎，小兔，我等一下去你家、嗯，然后你可不可以？小兔一定不理他。 对， 他不管哦，他直接登门去给你按门铃。 嗯哼， 表示他什么？心急了嘛。 啊，好好好， 我还没看过。他对助理这么好过，大家还记得吗？之前我们现场，对我们跟我们连线的那位 登门拜访， 对，是他的助理说，跟他坐同班车，他都不屑跟助理讲话，他只会跟宣董啊、郭董啊，他不会跟他觉得助理跟你讲话没意思嘛， 哦， 所以他是不是忽然登门造访？ 嗯， 对，哦，还三顾茅庐， 嗯， 他什么时候放低姿态了？他就认为小兔你掌握了非常巨细靡遗的资料， 嗯， 而且他真的不晓得小兔的先生是资深的。这个检察事务官吗？ 嗯， 我认为哈，以他们的经验， 嗯， 他可能都家里都摆好了录音。 对，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检察官讯问或者调查局讯问一定有录影， 嗯， 他是自保嘛。 对， 所以他也要自，所以我认为他这么敢跑去还做这种要求， 嗯， 我真的觉得他真的是啊，这个怎么会脑袋怎么会这样子发昏？我觉得他，你要说他是 AI 的这个人工智慧博士啊。 对。 他在法律上，我认为他是小学程度，所以幼稚园程度， 是 再怎么样都不可能去你的助理去你的助理那边去叫人家帮你做伪证 啊， 想不通哎、 欸、啊！ 而且人家的先生还是检察事务官，那我觉得那个当那个小兔的先生他说哈、哦，有罪的是你，不会是我太太的那一时刻， 嗯、 我认为高鸿安可能脸都白了。 嗯， 因为他过去哈、哦，他都认为说我背后有庞大律师团。 嗯， 你看他还 脸本来就蛮白的，也许你应该说他脸都绿了， 脸都绿了，对，没有错啊。所以你看高鸿安他自己说，他说哈、哦，我们可以搞定司法。他跟那些助理讲哦， 嗯， 他的办公，他之前也跟很多人讲，我可以搞定司法。 嗯， 他的办公室主任也是这样说。 他不承认有讲过这句话 啊，对，不承认，对。但是有人这样说嘛，对、嗯，我会觉得他的自信来自于他的无知， 是 他的自信来自于他对自己。太拖大自己了，他过去可能很有自信啊，我是博士啊，我判断都对啊， 嗯， 可是他在法律上，我认为他这是可能失策。 哦， 而当那个检察事务，而且我觉得那个他这个检察事务，他可能也觉得他那个检察事务官不是检察官，那可能也不觉得小兔有多厉害， 嗯， 可是检察事务官大部分都是法律系毕业，他们的法学素养绝对不会输给检察官。 来，范老师，再看一下，这是《镜周刊》今天的12月13日， 嗯， 说检调到立法院扣薪资上车了，然后高鸿安四度密召串证会议。其实讲人家指控你串证或灭证，严不严重？ 严重 啊，严重啊。然后他今天啊说报道内容与事实不符。我的意思是，那你讲我串证跟灭证，我会告你不可吧？ 对啊。 那他有没有告？ 没有啊， 没有告呢。 你 要是你会不会告？ 但要告啊！ 哦， 我明明没有去小兔家，你说我有去。 嗯， 我明明没有施压，你说我施压。 对， 我明明没有说我没有串证，你说我串证。 嗯， 这个都是非常严重的指控啊。 对， 他到今为止他都没有针对问题一一做解释。 嗯， 他说啊，报道不实啦，啊，这个无中生有啦。 对， 那我就觉得如果是这样来的话，他要这样去面对检察官或法官的话，我觉得他会倒大霉。 那黄律师，如果说这个镜周刊乱写说他没有串证嘛，你写我串证，这样告会不会成？ 如果是乱写当然会被告啊，但是我要这样子讲高鸿安今天的态度明显看得出他有心虚的样子。前一段时间其实周刊有报过他这个著作权论文的事情。他哇我要告周刊啊，就后来发现论文真的还被资策会拿来告他了。 对。 然后周刊又立即当天回应，我记得当天回周刊就说我要反告你诬告，哇他丢掉了。他就丢掉，我就 丢起了， 你丢起了。你看高鸿安，他前面李志孝说周刊你给我乱写，你这个论文的事情给我乱写，我要告周刊。周刊当天就回应说，我反告你诬告，因为周刊其实是有经验的嘛。过去林义士案件的时候报林义士的料，林义士说我要告周刊，就后来林义士就被判诬告罪了，就是他就很清楚，就是被判诬告。周刊会反击，周刊当他收证很完整的时候，他会反击。 对， 今天为什么高鸿安遇到周刊说你4次串证会议？这个是重中之重，尤其在涉案的贪污案件里面，他是重罪。重罪遇到串证灭证之余，一般都是收押。所以我现在如果被指控说我串证，没有这件事件，我要这样讲，周刊在里面的这个人事实地物都有。如果这些东西都不死，其实他反驳很容易嘛，那天的行程就不在那里。你给我乱讲，我就告周刊。但是你看到他是很概括的讲说没有这回事，无中生有，完全不敢对于细节做任何的回应。知道代表他的心虚。第二个是什么？查扣这个薪资，他想说没有来我办公室搜索啊。其实没有讲说去你办公室搜索，是到立法院的人事处去查那个资料。里面要对的是什么？其实主要是对人跟金流，哪些助理他的金流拿多少的钱，那这个东西要对他内部的内外账嘛，就是说有没有所谓的公积金。如果这些助理拿的假设是5万块，实际拿薪资登记为零，这就是典型人头助理。 是， 如果这个助理拿的是8万块，但是他实际拿的薪水可能只有4万，另外4万缴到哪里去？我说这种对起来金流就清楚了。所以检察官在这边做这件事情是正确的嘛，我一定要去对这个金流。另外一个是，其实里面周刊有特别讲到，这是你低薪高报这件事情是都是高鸿安受益。有没有印象一件事情？过去高鸿安在开记者会讲，第一个这行政主任决定的，就现在行政主任看起来快要转污点证人。第二个是什么？北检今天的声明齁，跟上礼拜不太一样。北检的讲法是说我们没有评论，通常会这样讲说给检察官有办案的空间，大家不要过度的解释，都每次新闻稿大概只要周刊报完都是固定的新闻稿，所以每次都复制贴上了。那这礼拜是特别还是说我们没有评论？对未来进一步的侦查动作是没有评论的，因为大家是预测说高鸿安是不是一卸任立委之后马上会被约谈，会不会进一步的如果串证之余，一般各县市的议员的涉及助理费案都是压起来，各县市都是。如果今天北检遇到高鸿安同样的情况，而且他的这个串证是更加清楚了。我举一个例子来讲，澎湖县议员陈万冠这个高院的这个裁定，他里面讲什么？检察官掌握到是他的这个赖的截图被抓到，是说他叫助理讲什么？那因为他对助理有实质的这影响的能力，光是一个赖截图就变成声押的理由，而且一路延押延到判刑确定判10年5个月。如果是这种情节的话，高鸿安是4次串证会议里面要求要删除赖的对话，删除掉作账的资料， 对， 串证灭证更加清楚，而且更加具体。 这是哪来的证据证明他有跟对方要求？ 这个4次的会议其实都有其他人在场，检察官传那些人来，他当天在做什么事情？而且我要这样子讲小兔这个前主任，他的先生既然是检事官， 对。 我们在办案上面，这个人来按好几次电铃，我一定是有备而来才开门让他进来。所以今天我觉得为什么高鸿安没有敢去告说，那小兔你乱讲，或者周刊你乱讲，因为检事官家里可能帮你录音的啦。我今天敢 检察事务官也有这种训练， 有训练。但是我们办做法律案件，我要这样讲齁。我们在北检有很多 警察，你到头顶物件，那也塞。 对，跟新西安的太岁头上动土。检察事务官在北检上面，很多资深的检察事务官办案能力不输，我们在听他问案，不输给检察官所以他们如果是资深的检察事务官，小兔的家里的人高鸿安来按电铃，按几次没进来，我们都准备好了再开门让你进来，所以一定是这样。所以今天这种情节。如果我觉得这种录音过去在四叉猫在节目上讲说有这个助理被恐吓的录音，乃至于小兔家有没有录音，如果这些资料拿出来，几乎就是检察官申请羁押说服法官说一定要押 的主要的证据。 他去他家等于是请君入瓮哦，那你等于是到了别人设计的场域。 嗯， 那我刚刚讲到检察官录音是他们的工作必然的、 啊，对， 他侦讯都要做，做笔录都要、哦，所以你等于说进入到人家所设的场域。 嗯， 他怎么会这么愚蠢？那我就想不透，完全被人家、啊、 我找不到小兔子，知道他家，不然怎么办？ 哎、啊，所以你这样，我在说嘛，你他不出来。表示人家提防他， 嗯， 那你就只有在门口等嘛， 哦， 守株待兔嘛，因为小兔啊，他、 嗯、 守株待兔啊，在垃圾车站的旁边等，总会到垃圾吧。 严格讲起来，哈、嗯，是说不要去串证就好了嘛， 嗯， 你就是如果你真的经得起考验， 嗯， 光明磊落， 对， 我这里面都没有一分一毛钱公款进到我私人口袋， 嗯嗯， 小兔你就如实讲， 对， 这个钱我都没有花， 嗯， 但是现在周刊爆出来的所有的细账。里面你拿去洗头发、 嗯、 你拿去买抱枕， 对， 这个都不是公款公用啊、 嗯、 这全部公款私用，那你现在才急了嘛，我担心说你们这出去讲的证词会影响、 嗯、 才去接触这些助理，这种做法其实是我认为在应该说是走钢索、 嗯、 随时就掉下深渊了嘛、 欸、那我们可不可以问这样说，对不起我插掌了、 okay. 就是说高鸿安去的姿态可能还蛮高的，要不然他怎么会说你不要咬我？然后他老公说会犯罪，会有罪的是你，不是我太太。 我如果看高鸿安这段期间开的记者会，说面对媒体姿态都是高的。 嗯， 他觉得检察官他司法被搞定了嘛、 嗯， 没有问题嘛， 对， 所以我都没有事情，没有法律责任。我去找小兔也只是跟你讲说你该怎么讲，大家同一条船上，有可能是这种情况。 哦、嗯， 如果这种情况。人家先生是又，人家先生是懂法律的， 哎、 人家是资深检事官、 嗯， 我听你这个样子，当然就呛你了嘛。 哦哦、 会有罪的是他， 哦、 他是才是主要嫌犯、哦，因为为什么能够报请公费助理，能够报这个单子出去， 嗯、 只有立委签名才能送得出去、 嗯。如果有去他家，要不要送个礼啊？ 哎、我觉得送不送礼是他会不会做人的问题啦，应该是这样。 以他的小气程度不会的啦。 啊， 以他的小气程度不会的。 不是你来总要有点诚意吧？ 带两串胶，两串胶来。 送礼有可能也报公积金啊， 可是要开报公积金。 但是我觉得啊， 李俊毅那个160几块、 啊啊。对啊，也是报公积金。 但是我觉得小兔先生为什么讲这种话？ 嗯， 你不要在我面前耍官威。 哦， 我这辈子当检察检事官，我看过什么人？ 嗯， 你以为你立法委很大？ 好、 哦，你搞不好接下来就被别人接下球了。 嗯， 所以。还敢跟这个小兔这边呛声或者大声啊要求什么的，所以我觉得 有没有大声我们不晓得，我是看到她老公 很生气， 她老公的那个回话感觉上 很生气， 高鸿安可能是姿态蛮高， 对，很生气。 其实基本上其实今天哦是刚讲有所本，对不对？是有准备的，那件事情你要从回到是减掉单位进入立法院， 嗯， 这件事情其实非常严重，因为根据刑事诉讼法149条。你要进去要那个机关同意， 嗯， 而且机关上还要有人在场见证， 所以立法院是同意的， 立法院不但同意、 嗯、 立法院一定有个高层官员 啊 在那边有所见证、啊、拿走了那个所谓的 资料，一般来讲会是秘书长， 秘书长 对, 对，所以一定是这样，就像2020年7月的时候四个立委进去的时候也是要作陪的、 嗯、是， 所以这个东西绝对不会是空穴来风、 啊、 不然立法院绝对没这回事嘛、 啊啊、 对不对？所以就是见证，那见证拿到那个是什么，接下来是要有所比对， 嗯， 不然他干嘛去拿那个，那比对什么？所以先前出来的15页他像小度账本的500笔、 嗯嗯、 显然减掉单位看完了， 嗯， 看完之后需要官司的资料， 嗯， 进行比对、嗯、所以他不是只是说直接来查扣，而是他已经拿到来比对了、 哦、 所以这个代表减掉了一个侦查或减掉对于这个案件的新证是更进一步， 嗯， 再过来一个高鸿安会让人家觉得他根本不是他表现上嘴巴讲的坦荡荡， 嗯， 我就形容他是忐忑不安，忐忑不安到什么程度？ 像你看得出来他忐忑不安哦。 当然忐忑不安，第一个是一个已经离职很久的， 嗯， 前办公室主任，嗯、我们平常以高鸿安或者我们很多人，你会这个时候突然之间急着要去登门拜访吗？ 嗯， 那这不是急了？而且事实上，上个礼拜小兔新闻出来的时候，尚义夫在其他台就在7天前，尚义夫讲过。多次去找小兔、 哦、 所以尚义夫在一个礼拜前就不是这个礼拜的事情， 嗯， 所以先前的时候就已经有这样的一个忐忑不安嘛、 啊、 他才要一直的去找他们嘛、 哦、 然后一直要想尽办法见面。 庄兄，我插个话好不好，你讲这个事情我才发现有个灵感呢、欸、你看看四上猫叫刘宇嘛， 对， 他11月14号啊，他晚上写的这一篇啊很短啊，他说我被灌了好多久，记住11月14哦， 对对对， 我忙了一整晚，我做了一个梦，梦中有个女立委拿出一叠助理签的切结书，要证明他们从不逼迫助理。哇，我的意思，其实四三八在11月14号就已经暗示说， 就是那个立委我去逼他们呢。 另外一个我说他忐忑不安，是到今天为止还讲说啊没有什么事。他今天要做一个很莫名其妙的事情。嗯，他是12月25号才就任嘛。嗯，然后一个礼拜之后就是跨年。哦，然后新竹市今年没有跨年，到现在没有任何宣传嘛。嗯，那他这个时候就今天就跳出来说，对不起哦，新竹市今年没有跨年，因为市政府没有编预算。你剩一个礼拜，本来有没有跨年大家都知道了，嗯，也就准备了。为什么这个时候转移焦点？哦，当你一直在转移焦点的时候，就代表着他其实就不希望你进到这个案子里面。所以高虹安其实现在就是很担心很害怕，然后不断的在转移焦点，然后他最后的希望就是那两三百个法务能够用无成点的案例说服检调，说服法官。 我想市场报11月14号，你知道11月26是投票嘛？ 对， 换句话说，投票前的12天，嗯，好、哦，四叉猫说，我被关了好多久，忙了一整晚，做了一个梦，梦中有个女立委拿出一叠助理们签的切结书，要证明她，证明这个女立委从不逼迫助理。但是当我问说那些切结书怎么弄出来的时候，不小心我就醒过来了。他其实有要暗示说，其实立委当时，哎，助理已经在讲。说可那个什么那个事情开始进行， 他那天喝了六个小时嘛，其实不是不是边喝边发吗？可能他有听到，但是他没有证据。但是在之前，嗯，高虹安已经讲到无成点的案例了。 了解后，等一下回来我们去讨论。来，先休息一下。周刊加触笔哈，啊，一共吼，当。高虹安选前至少四次找来前后任助理意图串供，选前的做啊，嗯，好、哦，要求他们删除与这个案子相关的 LINE 对话记录跟作账资料，并选在台北市委任律师的律师事务所。哦，要求他们点点嘛供呢，哦，还有板桥一个议员竞选办公室啊、哦，这第一，第三还是新竹一家餐厅，好、哦，分别。跟这些助理密谈，选后呢，更曾一一约见助理屁事密谈，搬出过往的判例，安抚他们说放心，案子绝对不会有事。好，然后他说这些动作全都被掌握了，成为串供的铁证。好，那我想啊，请教一下这个将军啊，怎么周刊这么厉害呢？这个地点都知道啊， 这个哈、哦，哎。这剩下12天了、啊哎、不管是你新上任新当选的县长市长还是议员都要上任。嗯，这些时候这些人在忙什么？都很忙，在找助理，在找助手，市长在找最好的副市长局处长，然后议员在找最棒的助理。可高虹安在忙什么？他在约谈以前的助理、欸、你觉得奇不奇怪？哎，人家是求才若渴、啊、他是七上八下、嗯、他在选前的时候大家记不记得他面对镜头是说什么？哎，我有问题，例如，哎，现在怎么没有例如了？嗯，现在周刊跟你讲说，哎，你这在这灭证哦，有串供哦， 对， 他怎么不跟周刊讲？例如你不讲清楚，我要告你。嗯，应该人家是选前，我们参加选举的人，选前都非常的低声下气，为什么？不能得罪任何选民啊。嗯，这个皇帝是一票，乞丐也是一票，我们每一票都要。那照理说，选后以上你应该展现出你这种准备要执政、跃跃欲试、摩拳擦掌，要把新竹市变成你心目中最好城市那种气魄。你怎么变得低声下气？嗯，周刊问你，周刊爆料，记者问你，你反而变得说没有啦，这是不实爆料。你的气魄嘞、嗯，你的例如嘞，怎么都不见了、嗯？这表示什么？这表示他不再老神在在了。 对， 他现在是元神不在啊。他的心想，这12天过后，我到底应该到市府报道，还是到监狱报道、嗯？我实在很担心，很害怕。而且呢，他碰到了一个行家。他本来认为这个小兔哦，是立法院的一个小主任而已。我只要用一个手指头一捏，你就要听我的。他想不到这个背后大有来头啊！人家的先生是资深的法律人，跟你讲的清清楚楚。我老婆没事，有事的是你。嗯，哇，他心中在想什么？他心中在想，哎，看来我可能真的会有事哦。嗯，所以我觉得高环现在他不只是自己倒霉，他把民众党的潘朵拉的盒子给打开了。嗯哼，现在连柯文哲可能都要被牵连耶？为什么？原来这些助理的事情。我像民进党或国民党各政党都一样，我以前在党部担任过主委，都有职务捐啦、啊、都有政党捐啦、啊、都有，你当选立委，你当选议员，一个月你要赞助党部多少钱，这都是有的，这是可以的，这是立委从口袋的薪水，因为你政党让我的选举有利，我能够当选，所以我回馈政党，这合法。可柯文哲不是欸，而且你不要捐职务捐，我们民众党不捐职务捐，我们民众党流行捐助理。你捐个助理给我， 这变什么？这透过高雄市党部的主委已经间接的证明。那柯文哲讲什么？没有啦，这在讨论中，还没有定案，怎么拿出来讲？讨论中要画押哦，讨论中人家参选议员的要画押吗？各位柯文哲，你听清楚，是有人画押，有人签名了，这叫讨论中，这叫什么？试营运吗？还是试运行？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不只是烧到高虹安未来能不能当市长，这让整个民众党潘朵拉的盒子被打开了。民众党是清廉吗？民众党是亲民吗？民众党是求财吗？对，求财的财是那个钱财的财。 那余将军，你觉得什么时候会压高虹安？ 高虹安现在齁，他如果可以市长做到25号不达完再辞职，他应该会选择这样。因为如果他在24号凌晨辞职，或是24号早上辞职，那万一在布达在宣誓之前被压了怎么办？ 这不会那么快吗？ 如果罪证确凿又有串供灭证之嫌的时候，我相信法律不会对于政治有任何假期的。因为你已经没有那把保护伞，现在高虹安打的是500万的大伞，你知道立法院500万大伞，可是近日来阴雨绵绵啊，那有部分的伞已经破掉了，他现在那个伞开始破漏了，到了24号的凌晨他一辞职，那个伞是消失，倾盆大雨，法律的雨点会淋在他的头发上，那他怎么办？万一还没有宣誓就被收押了，他这不是一场空吗？早知如此，更不要选新竹市市长，还可以当个立委，还可以收小兔的助理费，还可以收这样的钱。选了新竹市长，什么都没了。所以我觉得现在高虹安心里一定在想一件事：到底是哪个家伙叫我选新竹市？你的害我害这么惨，你要让我倒霉，我全部咬出来。柯文哲就在讲你。 是，高虹安呢、接受《远见》杂志的访问，他说啊，他们对我未审先判。好、哦，元智有吗？ 没有，现在就是针对这些事实在讨论嘛。那我回答，但高文当然是想要去串证的，但是他串证的重点是说他会成功嘛。那其实现在跟高文案子有关的助理是非常多了，可以分成两大类啦。一类就是比较核心的，这些核心的就是所谓的就是有捐钱的，就是他领到助理费之后有回捐变成公积金的，这是一块。另外一块呢是属于核心外的。核心外就是会被处罚的那些人，我们之前不是有讨论过吗？就是在高虹安办公室呢，如果你迟到罚钱，你杯子没有洗干净要罚钱，就是你做了很多很多措施都会罚钱。实际上啊，罚钱也是不能的，因为你迟到你不能够把钱捐到公积金里面然后被人家拿去用，不可以的。你最多就是下一次你再报那个助理费你少报一点，但你不能够把别人已经拿到的钱再交出来，这也是不可以的。那高虹安现在就是分两部分嘛，针对那些非核心会被处罚的人，他要跟大家说：“哎，你这些都是你自己自愿的，你自己这个道德受到良心的谴责，不应该迟到，所以自己自愿拿出来，这是一种。另外一种的话，就是核心内的，他要跟核心人讲说：‘哎，你们多领的钱呢，是你自己愿意捐出来的，也不是我逼你。’他现在是主要是要串这两件事情嘛。那就我们侧面打听的非核心的应该大部分都不会理他啦，因为非核心的。”当初我们都以为说是被处罚要交啊，我怎么可能是我自己自愿的？也许他们不会愿意。那核心的部分呢，有一些可能会愿意帮他啦。我们从那个过程当中也有看到有一些愿意帮他，但是像黄慧文，他是属于核心，他是有捐钱的嘛。他就是刚刚我们讨论，就是他是要全部讲出来。那另外包括像有一个他有关键有一个助理是从头跟到尾的，叫陈焕宇嘛，是他当立委的第一天一直到现在都在那边。据说啦，这个陈焕宇。高虹安是没有要带他去新竹嘛，他要把他的办公室很多人都让他们自己找工作。那这个陈焕宇本来是在一个台北市议员那边当助理的，那现在好像也要回到那个台北市议员那边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个助理会不会就是把和盘托出，就是把事情讲出来？这个也是对高虹安来说也是一个风险啊。所以他其实要担心的是说，有的他可能都已经谈过，但是他担心的是说，那个助理会不会照他的话去跟检察官讲？所以他一定是很忐忑不安嘛，因为他会很担心说大家会不会配合他。可是现在看起来应该是蛮多人不会配合他。 那他的阿纳达呢？ 他阿纳达一定会配合他，这个就不用讲了。可是这么多的助理里面，我刚刚讲的对不对？只要有一个不愿意配合他，只要有一个讲说对我不乐之捐，我领的助理费，他叫我交出来给他，然后他拿去用，只要有一个他就有事了。 你知道吗？因为我如果是他的其他助理，我一定心里也不爽。按照周刊说啊。办案人员发现，并非每位助理的薪资或加班费都会被要求退款或上缴。例如，高虹安的公费助理男友李宗廷就免缴。大细把甲这个听到嘛？哦，你都免，啊，阮都爱，吼，安尼。来请教一下这个议员，你感觉高虹安的行事作风怎样？ 我干嘛这不用捐？当然就是因为男朋友就是自己人嘛，捐回来也是我在用，所以当然就不用捐啊。 其实有够腿啊，应该男朋友捐多一点。 没有，他的男，因为男朋友的要捐给党部嘛，所以都不用捐了嘛。因为你捐回来我这边，我要再捐一次，所以你就是加你也 QQQQ 告诉最后一次一年全部回捐给民众党党部嘛。所以这个一定是他在计算上面，就是说不用再多这样一笔嘛。可是我觉得高虹安比较可怕的是说，你看现在这么多的资料全部都出来了，从各方面来的资料，申喉咙的资料，小兔的资料，账户全部都全盘都已经出来了，而且这两个账本几乎大大小小里面很多的我们讨论过的内容都是同样的，可是高虹安到现在全部都是否认哦，他就是打死不认。然后对于媒体， 他认了就有罪啦。 可是我要讲的是说，你这心肝你嘛太大了吧，重点的是说媒体的报道，比如说你有没有去找小兔，你这几天的时间你有没有去找他四次，你看他都完全否，他完全不讲，他讲的是什么？他讲的是媒体未审先判啊，全部都是媒体的错啊，全部都是国家机器啊。然后可是事实勒，你到底有没有公积金？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到底有没有在已经在侦办，而且小兔是已经被列为被告哦，你还去找小兔要去跟他讨论这一件事情，就算是讨论基本上都已经是违法的事情，你有没有去找他？他完全不敢讲，你完全不讲，你就跟他说媒体未审先判。然后我们现在回过头再来看，为什么他不辞立委？因为他如果一辞立委，这些事情他都不能做，因为检察官有可能就把他， 我请问一个状况啊，他就职之前是要先辞立委，还是就职之后再辞立委？一般的惯例如何？因为他很可能就是先就职宣誓了， 有可能啊， 这 有可能啊，有可能啊， 这样最保险。 我告诉你，我就职之后我再去辞嘛，这法令的规定，如果没有的时候，你知道就无缝接轨。 我问大家好不好？请教一下，认为高虹安一定会做到12月24号半夜的，请举手。七票啊，他不会中间需要让旁姐的吗？ 而且你知道吗，检察官去，因为我们议会也有议员曾经因为有这个助理费案，其实检察官要调案他一定会先有被检有先有检举的东西了，他再去议会调这些行政的资料来比对什么？ 对， 我的检举的东西跟议会的账户的支出一不一致嘛，比如说吴达伟是不是真的每个月领5万块，跟检举的东西是不是一致？如果是一致比对上了，我告诉你他们的速度通常就很快了，就比如说我会开始要进去这个个别的议员或个别的立委的办公室来做搜查了。 对， 但因为高虹安现在还是立委，检察官多少还是会有一些忌惮，所以他现在用这样子的方式，他在拖延司法的办案，争取的就是自己的时间来威胁恐吓这一些助理。但不过我刚刚这真的是心肝， 我觉得高虹安不要去讲什么未审先判啊，什么不实报道，而是说你好好的说明一下，就是这个这个领5万块，吴达伟5万块啊，结果到尾啊是零。这个事情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因为吴大伟说我有做事，我就有领钱，而且没人还拱硬头的啦，替公家做代志，钱要搁关倒转去，他自己这样讲。换句话说，没有所谓的助理愿意乐捐这件事情。好，那这个事情，这个黄律师怎么看？等一下我们继续讨论。好，来，我们先来看一下微笑。 站在柯文哲黄珊珊后方，拿着麦克风尽情高歌，他是吴达伟，这次代表民众党去新北板桥参选市议员落选，但他还有个身份，就是高虹安前办公室主任。不少民众党大大小小活动都能看见吴达伟身影。2020年他还去高虹安办公室上班，没想到当时的薪资如今却被爆出有问题。高虹安办公室的内账账本标示2020年2月吴达伟申报薪资5万元，但看看实际薪资却是0元，遭怀疑零元助理就是他。 这完全不是事实啊，这民主有查证吗？那选举期间这样子是应该有犯一些什么罪行之类的吧。 吴达伟11月受访严正否认是人头助理，上周也发文说 Excel 表又不是自己写的，怎么知道是不是有人复制贴上贴错行，强调自己有工作也有领薪水，不相信有谁情操这么高尚能为国家付出不领薪水。 其实吴达伟不仅曾是电脑工程师，还有另一个身份，就是 PPT 大神神龙第九。早年靠表特版神出美女而出名，如今卷入高虹安司法风波，截稿前吴达伟没有回应。就是那张曝光，也让吴达伟有可能必须得跟剪掉，把事情解释清楚。 洪律师，但吴达伟嘛否认啊，讲我都有啊，我逐个月拢有领钱啊，哦，然后这个我也没有捐回去啊，那这到底这零零零是什么？ 要去查是说吴达伟应该这样讲，检察官在查这种人头是不是人头助理，嗯，有一个标准是说，因为钱都会到助理的账户，嗯，但是助理如果他是一般的受薪阶级，他账户可能是今天支出个两千，每天两千，就这种正常的支出，如果他进去五万块分一次提领。这就异常了嘛、嗯、就是我月薪进来然后突然出现断点、哦、整笔都不见。所以现在北检到立法院调这个薪资账册相关的资料、嗯、他就会看到说有哪些助理他跟国会请多少钱、嗯、而他请多少钱他报的是哪一个账户、嗯、再去调他的金流、哦。所以这个是检察官会具体去看。另外一个什么吴达伟在这边发的声明其实也在打脸高虹安啊。为什么他讲说啊我不相信有谁这个情操这么高尚为国家付出不领薪水。嗯欸、高虹安记者会从头到尾在讲什么大家都是自愿回捐、欸、 对。 然后说谁哪有这种人、嗯、其实他吴达伟讲的这一段话是事实。因为法院在认知是说没有所谓助理会自愿上缴自愿回捐的、嗯、之前我举个例子高雄版的高虹安这个陈翠鸾国民党的市议员他的助理们也跟他讲一样的啊我全部都是配合老板我都自愿上缴、嗯、自愿回捐结果答案是什么 ?14 个助理全部被当作贪污的共犯法办之外、哦、再加伪证罪我讲的就不合、嗯。过去已经有四次的这种串证会议被人事实地物都出来了、嗯、后面会不会有持续的说啊你们该怎么讲你们该怎么这11天我认为是法律上面在这边有一个很我觉得法律刑事诉讼法对于所有涉及到贪污治罪条例的这种重罪这些涉及助理费案的议员都收押了、嗯、你在这边给高虹安好像一个法律的假期、哦、我们从选前到现在已经十几天 过你干嘛剪掉我给他假期、哦 你看到现在为止为什么可以四次串证会议别人是一次甚至一次都没开我刚才讲的陈万冠澎湖县议员他只是一个赖截图被掌握就收押了 所以高虹安虽然他否认，不过周刊写说他可以搞定司法，这个事情是有可能的。 我很担心这件事情变成事实。 为什么这些人要给他假期？ 我一直认为说北检在光是分案分17天才分案，其他的我说其他公主墓案件，不管是中东警也好，4天5天就分案，就是时代力量立委开完记者会，4天5天就分案，简报分案。你在这边遇到高虹安拖了17天还不是简报分案，还是因为林冠年这个前民众党的执行长跑去告了。北检他因为北基组报上来我不得不分案。嗯。这种情节大家当然会怀疑说高虹安前面假设周刊讲的是事实我呛下说有人搞定司法搞定北检、嗯、才会搞大家才会想认为说到现在你给他法律上的假期开了几次串证会议、嗯、让他在现在还是趾高气扬跟你说你看这就是怎么大家都去渲染大家都不实指控、哦、还是在讲这种话我认为这是打脸台湾法治民主法治非常重大的一个行为。 请教一下这个易善齁。 是。 你也记得江青山吗 我知道熊熊。 哦熊熊。熊熊伊不是去对那个 柯文哲 吗啊拍了很多照片吗 对对对。齁、 哦。啊拍了很多照片咱都有大家看过了吗、嗯、结果告诉我们说没有啦。他虽然领我的助理的 柯粉， 对，是助理的薪水，可是他是柯粉，他是追星啊，他拍那些照片是追星啊。 我人五个月拢在追星的啦，啊、追星追一礼拜就忝啊啦，五个月追星， 对， 啊，而且你要记得哦，那个四叉猫的资料里面，他前面是领党部的薪水，哎，后面也是领党部的薪水， 对， 他只有这五个月叫做追星行为，你很雄心吧？ 对， 所以那五个月领高虹安的薪水还在做追星，高虹安也没有说，他说真的，高虹安说啊，没有，他就是我借调给党团负责，我跟党团联系工作，你蛮不恭敬我哦，一家公一去追星， 讲到说他追星，我谁相信啊？ 哎，大家记得吗？当初说柯文，我讲柯文哲说要求党每一个立委要捐一个助理给党部一个助理给党团，后来助理给党部的变成60万的所谓的募款责任额，党团的对外的说法叫做负责立委与党团联系工作。熊熊，他是在党团，这些党团啊，练功，这里都是我含 立委工作，伊无讲，伊讲伊去追星，表示熊雄连这个所谓的跟立委跟党团的联系工作拢无得做。 对对对对， 好、哦，一定在做的、就是赶快在做东部文川所做的代志，对，帮、哦、党主席拍照兼小编的工作。哦、 okay, 好，来，这个今天《镜周刊》说案情其实已经大致巩固了，约谈高鸿安现在如箭在弦上。专案小组连假日都在加班过滤卷证，随时会有大规模的侦查动作。哎，请教一下律师，那什么时候你看什么时候会约谈，什么时候会压、啊？ 我要这样讲就是说他现在的法律上障碍，就是因为高鸿安在会期期间他不受逮捕的特权，这个是宪法征修条文的明文规定，所以。检察官约谈可以约谈、嗯，但是如果你约谈完进来之后，你是没办法对他做强制处分，譬如说声押其他的这些行为，你没办法去拘提逮捕他或者是声押他的情况，你等于是约谈完把问题问完了、嗯，他就会把题目都知道你要问什么，所以他不贸然发动约谈，这个可以理解，因为他有法律上的障碍、嗯。那所以现在差11天，也许北检还在等，是说我从外围先巩固证词、嗯，那我从立法院先去调取这些资料，包括说人事处里面助理有哪些金流，把他先巩固完之后，后面才去约谈主要的犯罪行为人、嗯，也就是高鸿安。 给他给12月13，一个月内可不可能约谈？ 我认为有可能。 啊，多久会压？如果有犯罪， 当天约谈完可能就是漏夜，就一般来讲，如果发动都是漏夜在出。 漏夜哦， 因为我要这样 约谈完都漏夜， 正常办案前，你看新北市议员或台北市议员、嗯、有被办的，当天去发动搜索，同步搜索，然后搜索完之后，可能办公室服务处住家，嗯，搜索完之后把助理跟议员本人约来。问完之后，可能有些助理被无保请回，有些被交保，嗯，但是主嫌就会被留在里面，一路问漏夜到后面开声押，就是他开声要求声押之后、嗯，就要开羁押庭，除非今天双标，也就是说执法上面双标、哦、遇到高鸿安转弯，不然的话，我们应该这个月可以看得到。 好，等一下回来，因为昨天晚上我们有讨论到这个代表民众党在高雄选议员的李嘉玲，那李嘉玲说他白纸黑字他负责，就是。他被民众党高雄市党部的主委要求诈领助理费，一共这违法的事你怎么敢叫我做？等一下呢，我们也会连线一位曾经参与民众党立委选举的这个朋友，他是怎么被要求的？好，等一下我们继续讨论，休息一下。好。这个是昨天我们有讨论过李嘉玲啊，白纸黑字他、哦、是这边你高雄民众党的提名选议员、哦、那他说啊，民众党的高雄党部主委要求他签诈领助理费的违法的事情，但是他没有签、哦、这个是这个高雄民众党高雄党部主委冯启燕医师他有贴了一个内部切结书，那内部切结书可是他贴了以后他又把它删除了，那四长毛说还好我有帮忙备份，我四长毛你现在是你都在创啥、啊、你哪有我大呢、啊、好厉害哦。齁，那这个切结书是这样写，说本人某某某代表台湾民众党齁参选高雄第几个选区的议员，倘若顺利当选一定会严守民众党的廉政纪律，哇，全力配合民众党的议会运作，遵从党中央的指示，并且自愿在当选后承诺收到选举补助款的时候，因为一票30块嘛，议员譬如说你的选办5票你都有45万嘛，齁，愿意把其中1/3给高雄党部作为未来发展党务之用，所以可能要拿几十万出来了齁。第二个是当选以后愿意安排一位助理专责与党部联系，以协助党部与议会的议题合作之用，那当选后需要全力协助本党发展，并遵从本党决议事项，恐口说无凭，特立此切结书，立同意书人某某某家。那我先请教一下易善兄，这两份不一样哎、欸， 这 对不对？因为李嘉玲说你给我签诈领哎，啊，可是我看这个还好啊， 好。 我要讲的是说，我不是说柯文哲一直坚持说每一个当选的立委要吐两名助理嘛？哎，那我说这样东西违法， 对， 所以后来我不断的在里面讨论过程里面，我要劝他说不要用违法的东西，嗯，他才写出这份的承诺书啦，嘿嘿嘿，啊，所谓的切结书啦。哦，那这个切结书，我说真的，如果按照这个执行，好，哦，虽然有疑虑，但是就外界观感不好，但是没有比较没有违法啦，就是各政党都大概有所谓的募款责任额啊，议员都有啦，然后立委也有。 那另外就是签切结书， 对，就不会签切结书，因为他都直接规定在党的规定里面，嗯，啊，民众党没有规定，所以他要所有的参选人签这个切结书。那，嗯，另外就是说，所谓 那既然这样，他何必把他马上又下三 关呢？因为实际执行上面，我就讲熊熊那个例子写的就大的破口嘛。嗯，高虹安的助理费，他的助理费请出来之后，你的人是在党团工作，在党团工作已经有疑虑了哦。嗯，就说啊，我是负责跟立委高虹安立委的联系工作，你还可以说得过去。嗯，但是如果你每天去拍党主席的照片，每天去写党主席的小编啊的脸书，那你就是直接把党的立法院的助理费直接给党去用了嘛。嗯，虽然这样的切结书没有违法，说真的他也不用下架，说真的这切结书没有违法， 对， 但是执行上来我们这几年看到就是高虹安那是一个破口，熊熊是一个破口，就是执行下来就违法了。 哦，好，那我们现在就要来连线民众党前立法委员参选人敖博胜。博胜你好。博胜。 哎，洪一哥你好。 是是。哎，请问你啊，李嘉玲那种你有没有签过啊？ 那个我在2019年齁，就是代表民众党参选区域立委的时候齁，其实我就有签过，而且是四个高雄的不分区区域立委参选人都有签。那我还原一下当时的情况。 好好好。 那是在2019年11月5号，然后呢那时候的秘书长就是张泽阳，他亲自约我们在高雄市的人道大酒店的一楼的包厢，然后就我们五个人，然后他拿出了14份的区域立委承诺书，然后要求我们要签，我们必须要签了之后呢，然后呢政党才会拨50万的那个政党的政治现金到我们的户头，以及他才会给我们那个政党推荐书，让我们去登记参选。好，那一份那个区域立委承诺书里面呢，有非常多项目了，好，包含说未来要如果当选要配合党部的运作啦等等。但是呢，最让人家那个看得非常的傻眼的就是，他竟然将立委一年的所有收入哦，包含立委的本薪，包含立委的助理费。一年可以有43位，这是43万，这是最高额度，以及立委的那个办公室事务费啊，文具补贴啊，交通补贴，住宿补贴等等，全部罗列起来列出来。他甚至开玩笑说啊，那个里面有一些钱啊，有一些立委的费用可能是出国考察2次的费用啊，这个不好计算，所以他就没有列，他说他就不列在里面了。那他最后列出来的总金额我记得是700多万还是800多万，然后他要求说如果当选了必须回按照比例回捐 10% 给民众党党部，因为那个时候根本都还没有党团啊，也没有地方党部，民众党那时候才成立3个月而已，也就是说直接就是一个中央党部。那张泽阳也是民众党里面的3号人物，那他是就是高阶幕僚出身，也就是台北市政府的那个秘书长出身，然后后来到民众党去当秘书长。 对， 所以我非常的相信说这个就是上头的指示，这他的上头就是柯文哲嘛，那他如实的去执行这样子的命令。 所以他把立委的总收入一年大约800万啊，我们这样讲，要你回 大约。 要你回捐大约80万嘛？ 对，那他这个部分的话呢，你有很多的费用其实是立委必须要去申请才有的啊。包含说你那个办公室的补贴，你要去申请才有啊。 对， 那文具的补贴，你也要去申请才有的。哎，那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觉得很夸张，还有助理费啊，助理费最高到43万。但是呢，如果我没有请那么多助理，我可能只一个39万，对不对？ 对， 那。他这样子列出来的话，让人家觉得很 就是很不可思议啦。啊，因为我之前也在那个国民党的立法委员的办公室待过， 对， 国会办公室待过，我从来没有看到说会有政党就是将立委的所有收入，而且还是那个分门别类，嗯，一项一项，而且里面还有很多是不是直接给你的，还你还是必须要去实报实销，要去申请的费用，嗯，全部列出来，然后要求你按照比例回捐，这我从来没有想象过，没有看过。哦，对啊， 那你觉得这样会有违法之余吗？ 当然有违法之余啊，哎，当然有违法之余。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在那个房间里面有四个人，包含说就是说不包含张哲阳秘书长，然后我们四个立委参选人，其实大家都有提出各自的疑虑啦齁。那但是呢，毕竟我们那个时候就是说或许说啦，就是说也不认为自己可能会能够走多远啦，当选的几率我们也打个问号啦齁。所以呢，为了要能够拿到政党推荐书以及政党的补助款，所以呢我们后来都签了。那另外一部分就是说，那是一个很粗糙的一个规划而已。嗯，他有我记得张哲阳他有讲，就是说这是一个非常粗糙的规划而已。嗯，那后面的实际的执行步骤，其实呢就刚好可以连到易善兄讲的这个部分。哦，就是说他的从这个部分是可以看出来他的初心。嗯，他的本意，嗯，他的初心本意就是希望他所推出来的所有公职候选人，嗯，如果当选了都能够从国库或者是地方，好， 公库，啊， 地方的那个 公库、 嗯，搬钱给民众党，这就是他的初心本意嘛。哦，对啊， 所以他有叫寄生的意思吗？ 当然有寄生的意思 啊，所以呢那个是最初心的，因为其实我们那个时候是2019年11月，嗯，坦白说能够当选几席，或者说那个政党票开得如何，能够拿到几席不分区，坦白讲都没有把握啊，嗯，能不能够成立党团也要打个大问号啊，嗯，对不对？哦，所以呢那个时候呢他就有这样子的设计。 博胜还好你没当选要不然搞不好就 真的，欸，不过我记得张哲阳他也有特别讲哈，嗯，他因为我们 complain 的过程中他说这个 10% 或怎么样，他有特别提到说你们才 10%, 像不分区立委的话呢，要获得提名的话呢，他们也要签一份不分区立委承诺书。 对。 那他们是 20%,、哦，他们的条件比我们更严苛，啊。对啊。 不分区要 20%, 所以呢，嗯。对。嗯，当然啦，这个所有民众党那时候提名的不分区立委是不是真的都有签我不知道。嗯。不过那个时候张哲阳秘书长的确是这样子讲的。哦。 那你怎么看高虹安这个事情？ 诶，坦白讲啦齁，我觉得高虹安当然有他高傲，或者是说比较也不能讲苛刻啦，就是说可能比较自视甚高，嗯，然后可能做的比较不近人情的一些部分啦齁，嗯。但是呢我觉得他就算欠缺社会经验，嗯，他也不应该会，就是以他这么精明的人，这么聪明的人，嗯，也不应该会陷入这么多的这个助理费或者说这一些争议啦齁，嗯嗯嗯。我觉得背后有非常大的可能是他把他的智慧跟聪明用在应付民众党以及柯文哲他们这一些要求，最后就设计出了这个公积金制度。 不是，那请教 我是这样子觉得啦，我是想猜测。 我请教你，那像高雄党部啊，好，因为李嘉玲这样指控，还有你刚刚出来讲，你那个张哲阳来跟你要求，他们是自己做决定，还是说上面还有人？ 当然是上面还有人啊， 上面就只有一个人了，啊，还有谁？ 对啊，因为你想想看哦，张哲阳是那个当过台北市政府的秘书长，欸，他是这么高阶的政治幕僚，欸， 对。 然后呢，那个他是退休哦，嗯，退休之后再转任在那个不叫转任了，再任那个民众党的秘书长。 对， 他上面我们常常戏称他是那个民众党的第三号人物，嗯，他上面只有两个人， 对， 一个就是党主席柯文哲。第二个就是柯文哲的影子蔡壁如嘛，对不对？那蔡壁如也反映出来的也是柯文哲的意志啊。然后像这么高阶，而且呢做的这么受柯文哲信任的一个高阶幕僚，嗯，我不相信他会自作主张去做这样子的事情啦。绝对是上面受益，然后他来执行，而且呢切实的执行。 所以你相信李嘉玲讲的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当然是真的。 OK， 我非常的相信是真的。而且呢，从柯P事后的反应，嗯，他并没有反应那个初心， 也就是说他并没有反映说他并没有那个推翻他那个初心，就是希望说推出来的公职候选人，然后地方的议员，如果当选了之后呢，能够从各地的公库里面搬钱给民众，他没有去否认这件事情，他只讲他找了两个律师，希望让这整个过程更合法，最终版本是更合法，但他并没有否认这个初心，就是他希望他有要求， 了解， 可能各地的主委去执行，就是要所有的那个他提名的地方公职人员去从各地的议员那个地方的党那个公库搬钱给民众党，他没有去否认这件事情。 因为这个柯文哲据说了哈，他想要拉黄珊珊当民众党的秘书长啊、那今天啊，《镜周刊》说，蓝领先把跨随柯文哲啊、他是一人党，然后一个用跨破卡去啊，给那联合国下轮大概也是这样写哈、那柯文哲的未来会怎么样？来，我们来看不下。 你有满三年吗？ 再度跟昔日伙伴黄珊珊同台，颁奖肯定他两年多来施政表现，但台北市长柯文哲表情看来怎么有些尴尬。好，再靠近一点，来，谢谢。柯文哲合体黄珊珊有些不自在，难道是因为市政交棒失败后，原本有意找他担任民众党秘书长职务，但黄珊珊以不想入民众党为由拒绝邀约？那 黄珊珊担任那个民众党秘书长吗？ 你们这些傻勇不是下午有定时定点会师的计划？ 那我希望说，在延续的过程里面可以很顺利，不要让他有任何的卡住，因为台北必须要继续前进。 爱将黄珊珊下一步怎么走，柯文哲难以左右，但先前喊话余生心愿就是送柯文哲进总统府的前立委蔡壁如，因论文案沉寂一段时间后，如今却传出柯文哲比起带他进入大选进办，更可能让他担任立院党团主任，传出让蔡壁如很心寒。 我跟蔡委员其实一直都还是有联系的，那当然很多议题上需要这个互动跟讨论，但是相关的党内人事的部分，这个部分我这边不清楚哈。那我们都尊重党主席他相关的人事职权。 面对外界揣测，蔡壁如始终神隐，柯文哲左右手未来将在什么位置辅佐，也牵动他2024总统战队布局。 好，那么按照今天啊，《镜周刊》这样写，他说选后啊，因为蓝军战果丰硕啊，跟这个民众党的柯文哲啊合作的讨论几乎已经销声匿迹了，甚至认为依目前的局势。蓝营可以靠一党之力好就可以作战了，无需跟白营合作了。那在双方互信薄弱的情况下，民众党也不看好蓝白合，内部已经进入党务重整的阶段了。那蓝白现在选举结果太悬殊了，对，这边其实民众党嘛算不好，所以蓝营的党务主管说柯文哲的个人光环已经没有办法转移，那挂民众党选要干嘛呢？我想请教一下简议员你怎么看。 从这一次的选举结果确实是嘛，因为全台湾民众党的议员拿的 percent 数是 4%， 所以我就曾经问过这个叶元之啊，就是说，您国民党刚2024年选举的时候会需要这 4% 吗？就是叶元之自己想一想，可能也没那么需要啦齁。所以这个当然蓝白合就破了，有需要哦、喔。所以你们蓝白合还有那个，我觉得很简单嘛，因为你要是要蓝白合，你就是处处都还要被柯文哲吃豆腐，而且柯文哲名言呢，国民党跟蟑螂一样讨人厌呢。如果你蓝白要合，那你要承认你自己是蟑螂哦、喔，而且这个 4% 你还要跟他一起合作，那我觉得这就是非常。莫名其妙，刚刚我们讲这个什么熊熊是拿着这个立委的助理费然后再帮柯文哲拍照、你知道金牌林之前也是啊， 对， 金牌林之前是挂在台北市政府的单位然后假日去拍照，议员问柯文哲的时候他说什么金牌林当志工啊，六日当志工啊，一样是寄生在市库里面啊。另外我之前质询的有一个这个富邦独董的事情，富邦独董有一个民众党的不分区的立委、被柯文哲派去当独董，他也是去考试的时候说他把他的薪水回捐啊、所以像这样子的事情都还在发生呢、那柯文哲真的假当假替呢？ 以前你 监督柯文哲，你议员一起丢。嗯嗯，现在已经卸任几天，哇，一监督你哦。哎、欸， 我跟你讲啊，议员监督 是你是被他点名的两个人之一哦。哦， 还有点谁？ 苗博雅。 我觉得这样子啦，哦，这柯文哲胡言乱语也不是一次的。嗯、哦，那台北市长最胡言乱语的就是柯文哲。嗯，哦，那你现在你卸快要卸任了，还继续胡言乱语，全世界不是绕着你转，不是只有柯文哲一个人。 好，这是啊，连老伯跟那个小伦，大概内事议事大概差不多了哈、哦。就说第一个，这只是一人政党啦，啊、哦，没有形成有效的政党经营运作模式。过来，议员跟他算四趴呢，啊、嗯哦，啊，再来就是他那个白呀、啊，一直没有讲清楚，搞不清楚，嗯、那白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哦嗯？然后呢，五大弊案刚开始哦，赚进声量，后来大家觉得说要看出错了、嗯，大概联合报就是说，所以后来他觉得啊，柯文哲大概就是安内娘了，哦。那请教一下易山兄，第一个你怎么看柯文哲？第二个就是说，讲蔡壁如拢一直单点为了，哈，蔡壁如讲要甲讲单无柯文哲召唤的电话。 我来讲一下啦，柯文哲不是一人政党，他至少还有一群亲信。哎，啊，亲信，我上次我在那边节目也有讲过，所谓的柯妈妈的党员系统， 四大系统， 四大系统，柯妈妈的党员系统，另外就是那柯妈妈党员系统需要一些服务嘛，啊，那是透过所谓的办公室主任谢明珠。啊，这里有一个照片哦，来，这个谢明珠的这个照片，他跟柯妈那个谢明珠这个人，说真的，我们绿营都认识谢明珠，他2014年就帮柯文哲选举，然后他长期跟日本的关系还不错，哦，然后担任2014年的时候担任柯文哲的妇女的后援会，啊，那后来蔡壁如走了之后，因为他跟柯妈妈的关系经营的不错，所以他就进来了当这个办公室主任。 台北市长 办公室主任啊，其实他说真的，我们一般来讲说啊，你可以担到办公室主任，至少在政治圈有一定的资历历练嘛，哈，啊，那但是他完全都没有，他就是基本上就是一个所谓的成功的商人，我们必须让他成功的商人。 首都市长的办公室主任还蛮重要的， 对对对，说真的是蛮重要，但是他就是因为跟柯妈妈经营的关系经营的不错，另外一个人大家也很有趣，就是所谓的橘子，哦，我也在这边节目讲过，好，橘子就是这个啦，这个照片的这个，这个是熊熊，我已经说过，熊熊就是橘子推荐到党部，那橘子去哪里呢？橘子就到市政府工作了，在挂在社会局里面。那他的工作是什么？他的工作是经营政商的第二代， 所以柯文哲有指示一个人。要特别经营政商二代， 对对对对，就是，哦，啊，所以这个都有被爆出来，媒体都有写啊。另外就是 补充一下，这个橘子啊，那个柯文哲跟中国国企吃饭，哎，也是这个橘子去安排的，哦，他也陪在旁边，哦，他也陪在旁边，哎， 哦，好，那我 对不起啊，政商二代。政还比较容易嘛，因为他们都是政治圈嘛。商啊，怎么这经营商二代，啊？ 所以他们都把他进到弄到市府里面去啊，好，就当成实习生啊，哦。然后因为对于政二代二儿子，他儿子来讲啊，我儿子二十几出头岁，那如果我可以到市府做一个历练，未来在经营商业上面，当然说，哦，我有在市府历练过， 对， 那你在经营你的商业的模式跟扩展，跟未来在跟议员啊，跟这些关系都可以做经营。另外三个人就是另外一个他的高中同学李文忠。啊，这个议员最清楚了。林宗明讲到他都气得要死，为什么呢？他当初可以把为了乔大巨蛋把蔡壁如干掉，所以他是比蔡壁如更大的哦。嗯，哦，这个李文忠，他为了乔大巨蛋把蔡壁如干掉之后，去跟远雄讲说，我把你六万人变成七万人，就是他。 哦，李文忠，哦， 啊，所以他做捷运公司董事长，他干什么？很简单嘛，捷运公司我们有很多公共宅啊。好，哦，他所有的建商的关系都是他在经营。另外就是邱玉凯，悠游卡公司的总经理，嗯，邱玉凯。那悠游卡公司因为很多的金融卡都必须跟悠游卡合作，啊，所以邱玉凯也负责他跟他联系所有的金融界的关系。那，哦，另外就是蔡壁如最近失业当中，嗯，他是这所谓的柯文哲亲信里面，他就是很忠，嗯，他就是一路以来二十几年，他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帮柯文哲选上总统，嗯，叫他做什么都可以。所以他到现在没有位置，说真的，就我所知，已经两个月没有从他辞掉立委之后，他就没有接到柯文哲的电话。 嗯，安尼我 然后柯文哲还问了， 啊， 对，安尼快两个月啦， 啊。安尼无至少嘛，头家会敲一个电话讲，啊，你今麦好无？啊，有饭好食无？ 是柯文哲还到处问人说蔡壁如最近在干什么，啊，他都有听到，所以更心寒嘛。就是说，你以前都可以直接问我，马上叫你来，你就要来办公室。嗯，到现在一通电话都没有，然后还要问别人说啊，蔡壁如最近都在干什么？嗯，他从别人的 那为什么他不主动打个电话？ 我哪在？真不知道。 哦， 真不知道了。 哦， 所以柯文哲的性格里面，他我说反而是柯文哲觉得对不起人，他反而不敢跟你联络。 哦， 他的性格里面有这样。 怎么有那么难啊？我今麦我今麦被酸中痛，然后呢，那个比如来，啊那让就作为一起作战。那叫他来都竞选总部了啊！ 是啊，因为竞选总部我都很复杂嘛。我刚才讲的李文忠跟邱玉凯都想竞选总部嘛。 哦。 啊，李文忠、邱玉凯跟蔡壁如他们三个人之前本来就有恩怨嘛。 啊。 邱玉凯当初乔兵役事件，议员应该都还有记忆。乔兵役事件被蔡壁如赶出市长室嘛。 嗯。 那有一年多，邱玉凯没有工作嘛。 有。 李文忠进市长室之后，马上不到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就把蔡壁如赶走嘛。 嗯哼 哼。因为他不想要让蔡壁如去乔蛋。他自己要去乔蛋， 不然也有党部啊，不然也有党团啊，根本现在他懒。 我跟你讲，我觉得柯文哲现在就是不要蔡壁如了 啊， 讲很简单就是这样子啊。蔡壁如是他的这个血滴子，过去他所有不想做、想要除掉的人，只要蔡壁如一出马，使命必达、嗯。但他现在就不要，为什么？因为论文这一件事情，其实柯文哲说过去骂民进党、骂林智坚，人家论文怎样，刚好蔡壁如都丢丢丢。 嗯， 所以对这件事情，对柯文哲来讲，他面子也拉不下来。 嗯， 所以他现在没有办法让蔡壁如回来，不管是他的竞选办公室，因为你看。这个台北市政府的这个包含他的发言人，全部都去主持他的竞选总部了，帮他弄竞选总部的这个办公室的竞选办公，总统竞选的办公室。如果你没有办法让他在党团，你也可以让他到竞选办公室吧。结果没有想到今天新闻出来，竞选办公室嘛，没蔡壁如呢、 嗯， 对不对？那你党团也可以。结果没有想到，今天传出来的是柯文哲属意的是黄珊珊。但大家还记得吧？黄珊珊那时候不用民众党来选的时候，谁最有意见？ 嗯、 就是蔡壁如啊， 嗯、 就是蔡壁如最有意见。所以你黄珊珊居然，你柯文哲居然属意黄珊珊，漏掉我蔡壁如，对他来讲心里真的是很痛。而且我觉得从柯文哲哦这样子的方式的选择方式，我觉得蔡壁如应该就是要被柯文哲切割。 你对一个老忠臣这样这么对待，别人也会看在眼里呢。 当然是啊， 柯文哲这一路以来三个女人嘛，妈妈、老婆啊，陈佩琪，再来就蔡壁如嘛。 对， 妈妈还有血缘关系啊，老婆还有婚姻关系啊。 对， 蔡壁如是一路柯文哲在台大地下四楼的那个所谓的叶克模拟实验室、一路跟着他、 对， 不离不弃耶。你今天既然这样子。恩将仇报，我就觉得做一个做人，蔡壁如说他这辈子最大的希望是看着柯文哲走进总统府，我觉得他这种把这一生的期待都放在柯文哲身上，就柯文哲既然这样就割袍断义，那我真的觉得做人真的是，而且是太不厚道，而且柯文哲是戒掉，因为他是大学教授，他可以戒掉，戒掉八年再回台大当教授，蔡壁如是公务人员，他只能辞职，他现在变成没有收入，每天没有工作。然后每天等着柯文哲的电话，我看他连洗澡都不敢，不管电话都放旁边嘞，还不敢开震动，开最大声，哇哇哇，怕电话来嘛，他漏接嘛， 哇， 可是柯文哲就不打给他， 嗯， 所以我真的觉得这样子对待一个老臣，一个对你忠心耿耿的人，就看出来柯文哲这个人的确是让大家觉得不能不可思议啊。 其实哦，柯文哲没有去跟蔡壁如联络，说起来是伤感情哦，其实蔡壁如应该觉得这是一件好事， 为什么？ 因为柯文哲已经没有了嘛。其实刚刚讲的联合报那份社论啊、非常重要，因为过去的时候谁怕蓝白合，国民党要治疗恐惧症，过去其实在深蓝里面、那个联合报一直代表着，这个你现在在选前的时候还有蒋万安哦，现在蓝白合可能破局，蒋万安选情堪忧，现在联合报自己出来就是代表着国民党最正统的深蓝，公斗蓝公廷蓝，说柯文哲不见了。你刚才在社论里面，你讲到结论，他们也有几个字眼哦，用的是多么的直接。我常常在看各报大报啊，社论用到这种字眼哦。他说，整个柯文哲呢，总得票率不足4%，结论柯文哲不足以撼动大局。哇，用到的是这种字眼哦，不足以撼动大局哦。然后再讲说，有两个主要的问题，第一个就是各路人马来，但是只是一人政党，这是直接点了。第二个。白色的特质完全不清楚，只靠柯文哲的口才。你看他是直接就想说你是在用嘴巴这边随便乱讲话，只靠柯文哲。然后另外一个也是告诉蓝的， 他是过去的时候是靠民进党按住，嗯，所以他是说其实他跟蓝的没有关系，他是民进党按住。最后柯文哲作为一个不受尊重怀感念的台北市长，嗯，他如也不会是一个会受到尊重的总统，便妙无可能。嗯，所以其实整个国民党选后他们已经做了一个态度，总统大选不会跟柯文哲合作。而你那个4%，我跟你讲，连区域立委国民党都认为说你柯文哲就算你在各地导弹，嗯，他都认为你柯文哲没有能力啊，所以其实 连导弹的能力都 连导弹能力都没有，不足以撼动大局。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蔡壁如反正你那一生的愿望可能是达不到的，嗯，但是不要进去，以免伤心，搞不好这样子还过得比较舒服。 原志要帮柯文哲讲话了， 没有，我现在要讲说，现在蓝白合有没有可能呢？就是柯文哲要放下身段了，啊，因为之前我们党内确实很多人在讲蓝白合嘛，可是柯文哲都一直骂我们，啊，只要一提到蓝白合，柯文哲骂都是要跟你们， 你现在对他。 讲难听，对不对？ 我 那时候都是反对蓝白合的啦，因为我觉得一直喊蓝白合会拉抬柯文哲的他的声量，或拉抬他的身价嘛。那现在那台北市选举是一个很大的指标嘛，因为如果蒋万安没有独立胜选的话，也许很多人会做蓝白合。你看，都是因为蓝白分裂，所以怎么陈时中也当选，可是现在没有嘛，很明显就是蒋万安也可以靠自己当选嘛。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国民党也不会很想跟柯文哲合，因为你一提这个议题又被他拿来操作，嗯，那所以呢，我觉得柯文哲如果说愿意放下身段，然后 什么叫放下身段， 就是说他要先是做诚意啦，我 加入国民党吗？ 都可以， 叫放出诚意， 就是说以前我们一谈说要有人谈蓝白合，就被他操作，就被他骂，嗯，包括他们的小鸡们都在消费我们嘛，嗯，那如果是这样，国民党怎么可能会想要再去跟他合？ 对， 而且选后的结果就是。确实就是民众党就剩柯文哲一个人嘛，那其他也没有在各地建立滩头堡嘛，嗯，所以他要好好思考一下。如果但我觉得他也不会放下身段了，啊，所以最后蓝白我觉得合机会是非常低的。他又想选 将军要补充， 这我跟大家讲哈，其实这一次哈，我难得要劝一劝蔡壁如，这柯文哲这样做完全正常。我先回应一下刚袁志讲，袁讲的很有道理哈。蓝白合以前国民党担心蓝白合是认为说两党合作共创新局。后来到了蒋万安这次选举，其实国民党担心的不是要共创新局啊，他认为民众党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他要防止的是败事有余这四个字。可是这次蒋万安选完之后，他发现连败事都无余了，你知道吗？他要 难以撼动大局， 对对，他根本就无法撼动大局，败事无余，他怕你干什么？然后另外蔡壁如千万不要难过，说为什么柯文哲不打电话给你？柯文哲为什么不联系你？以前柯文哲认为你有价值，蔡壁如的价值不是在蔡壁如，是在柯文哲。柯文哲当时有声量，在整个政坛上他有异军突起的力量。嗯，蔡壁如只是柯文哲的代言者，你帮我传话如朕亲临一般。现在柯文哲自己的声量都没了，自己都变成票房毒药了。那请问蔡壁如的身价在哪里？蔡壁如的价值没有价值嘛？所以柯文哲要倒的，现在是要攀亲带故啊。嗯，我要找有钱的。我要找有资源的，我要找有人气的，我要找有权力的。那请问我刚才讲的这几项，蔡壁如你有任何一项？所以千万不要把自己看得很大。我们以前在军中服务齁，每次我们到长官去报告，我们当上校，欸，报告请问总司令有没有空，我们要见总司令。那个侍从官一颗花而已，欸，那个报告学长麦没空哦，晚一点再来。我们都要很客气跟他讲，欸，小陈小陈啊，那个总司令什么时候有空？这个侍从官，你千万不要认为我是在讨好你，嗯，我是看总司令的面子上，欸，就曾经有过这么一个，后来我升了少将，这位侍从官升了两颗花，打电话给我怎么讲，你知道？欸，于兄，那个有空过来一下。我心想你哪位啊？你哪位啊？欸，我是以前那个某某总司令的侍从官。我说，哎呦，对不起哈，我现在很忙。我告诉你，你永远只是一个工具人，你绝对不是总司令。蔡壁如，你是柯文哲的工具人，你永远不是柯文哲。柯文哲现在所要的任何一样东西，你都没有，所以不打电话给你，其实也蛮不错的。 我觉得柯文哲最崇拜的人是毛泽东嘛。嗯，毛泽东在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造成大量死亡之后，遭到全党的批评，他做了一件事情，退居二线啊，让刘少奇出来主政，他先躲起来，然后等到羽翼丰满再图发展。 那毛泽东有游长江，那柯文哲会游淡水河吗？ 他可以游游看啊。但是柯文哲现在应该找黄静怡学姐出来当党主席。嗯，他这次算是里面选的，他还算不错啊，由他打了个美女牌，然后自己退居二线。这，问题是柯文哲连这个都不愿意。 哎，黄珊珊，你不想加入那个？ 也不想加入吧？啊，所以你看他现在变成说，没有柯文哲还想抓住这个党权。嗯，啊，我觉得他到最后就。这个党的这个气势就一直往下走。 嗯呀，诶，再请教一下义善兄， 是 今天的《镜周刊》说，亲柯人士透露， 柯文哲竞选总统的基地确定选在台北市南京东路上的台波大楼三楼，近日装潢已近完工，预计使用2间办公室，柯文哲卸任市长就会正式启用。请教，所以他跟台波的关系很好哟。 之前是有一些接触，我还在市长室的时候啊，但是没有说他们之间有什么特别关系。毕竟做市长，然后企业家来拜会都是正常的一个关系啦。 那如果高虹安真的被收押或者叫去关了，那柯文哲还有什么？因为他唯一的市长嘛，哈， 民众党。那么现在本来高安就不已经不是他的了，他已经那个说人事都推不太动，后来调了一个秘书长，其实那个也比较像是事务官了、我觉得不要把事务官当成是谁的人，事务官就是国家的财产，不管是蒋万安、蓝营用或者是民进党用，我都觉得很好。但是柯文哲的幕僚，我刚才讲的那些没有一个进入市政府嘛，然后比如说还有官船局的刘玉婷。他也是局长，就你说做的不好吗？也还好。那但是他也没有办法进新竹市政府。像这样的人才，柯文哲并没有办法推荐给高安，表示高安对柯文哲的人才是有疑虑的。第二个部分就是柯文哲可能对高安案子也有疑虑啊，所以他们两个互动冷冰冰是正常的。第三个原因是高安，我说柯文哲最后的价值，民众党最后的价值就是那一张总统门票。那张总统门票当然没有人选，就是柯文哲自己选。但是他这张总统门票是有可能给郭台铭的。这也是民众党最后的价值。但是如果民众党支持郭台铭出来选的时候，那高虹安要支持谁？当然是支持郭台铭，不可能支持柯文哲嘛。所以他们两个人会互动冷冰冰，背后有很多的相关的。 你确定那时候高虹安还在为外面吗？ 有可能。对，但是之前是有传说，高虹安其实在民众党里面是为了郭台铭的总统之路在铺路的。当然后面发生很多事嘛，然后发生这件事情，包含郭台铭会不会想用民众党的招牌出来选，都是疑虑。当然郭台铭要不要选都还是一个问题。 刚 刚讲到这个台波，他在总部在台波，台波的董事长我们叫林柏峰嘛，他在中国投资非常多，然后他在2014年担任那个工商协进会理事长，我们台湾七大工商团体，你去看他的言论几乎非常非常的轻松。他本来说二十大召开完他要率团到中国去访问，后来没有去。我在想他可能怕被查税啊。现在中国企业家都被割韭菜，后来可能想看不要去好了。 是。 那比如说他为什么会林柏峰要这么样挺柯文哲啊，让他成立竞选总部。那当然是跟对岸的关系嘛。所以我认为啦，柯文哲他接下来很有可能他还有一个牌就是两岸牌。现在你看就是说国民党，中国对国民党已经不抱希望，但是柯文哲我觉得他还想玩这一招。你看这两天宋楚瑜跑到中国去了。啊，因为什么厦门的问题啊，干他什么事？就这个宋楚瑜认为他还有一个舞台就是对岸。可是宋楚瑜因为年纪太大了，所以他们也还在找接班人。那目前来讲，柯文哲他是本省级，又自身是228的什么受难家属，所以他的代表性会比目前整个在野党人士来讲，他是最有代表性的。 好，那这个我们再看啊，因为台北市议会。说如果老共的战机、老共的战舰一直在骚扰台湾，那就不得动之双城论坛的预算。可是呢，后来柯文哲还是办了。那台北市议会啊，就决议说，柯文哲你这笔预算你要自己买单啊，总共开销95万。然后这个当时的柯文哲的太太陈佩琪啊，还亮出他们家的存折，在这边，好说哇，看一看存折，还有111万，够户，连领钱的印章都准备好了。陈佩琪医师，今年的7月28日，公台北市议会拍板，柯文哲得自行买单双城论坛95万开销。那刚刚看到这个新闻，不知道为何这样，特意刷了一下本子，正好多过95万。我把存折印章放桌子上，有需要随时可以拿走，就叫她老公说：“好啦，咱无咱就家己付啦。”结果今天啊，这个柯文哲才被发现说他已经用公款付掉了，而且是花107万9802块。好，那我想请教一下这检议员，那当时何必秀这个存折呢？ 对啊，啊，不是说一套做一套，你不是就有顾忌耶？觉得说议会不让你核销，你觉得这个事情非办不可，我拿我自己的钱都要办。嗯，那你为什么现在浪费公帑呢？ 对， 这个107万，大家知道这个总共的时间才一个多小时的视讯会议，每分钟是 1.5 万啊。嗯，每一分钟过去就是 1.5 万啊。那你柯文哲，你讲不出一个所以然来，当天签的 MOU 所能够带来的效果也完全都不知道， 所以你共机共建一直在扰台嘛， 是， 换句话说你们的决议就是你不能动资嘛， 对，而且 可是他还是用公款动资了嘛， 没错， 那现在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那时候在议会的决议就是说，你既然违反了议会的弹书，嗯，所以你办的这个活动你就要自己买单，哎，然后陈佩琪也说，对，那我们自己买单，我们觉得一定要办，那就拿我家的钱，嗯，结果没有想到私底下柯文哲偷偷摸摸嘛，说一套做一套，最后还是用人民的公帑去买单， 所以我们两个也没办法， 我告诉你这件事情我一定会去监察院，不过我要告诉郑大哥， 你去监察院干嘛？ 我去监察院纠举他啊，要去纠正他，因为这个明明是议会下的弹书，嗯，不让你用这一笔钱，而且共机共建持续扰台，嗯，他当时在回答这个梁文杰议员的时候他怎么说，没有啊，两天扰台一次不算是每天扰台。可是后来他自己在脸书上面就写说共机共建持续扰台。嗯，所以完全就是两套帮又准。当我想要办的时候他没有每天来。当我想要在这一个事情上面吃豆腐的时候，共机共建就是扰台嘛。 OK。 所以这一件事情我要跟大家报告，我现在还在考虑要不要去监察院的原因是什么。嗯，因为柯文哲离开了，就算是纠正他也没跳。嗯，所以最后最痛苦的是谁？就是那些市府的秘书处的同仁，嗯，因为他被逼着柯文哲一定要去核销啊。柯文哲逼他核销之后，你现在如果去处罚，就是处罚秘书处的同仁。所以你看柯文哲多没有良心，他是不是民主之流啊？ 好，那等一下回来我们继续讨论，来先休息，进广告。好，那么中国啊，这个突然之间啊，禁止台湾2000多项的这个商品啊，这个进入中国。那其中包括嘉德凤梨酥。那嘉德凤梨酥啊，他说他们好像要我们交配方哎，啊，所以他们决定不去了，而且他们决定深耕台湾。哦，刚才这姑娘给人给大排长龙，哦嗯，来，我们来看不需要。 长长人龙，店里排到店外，每个人手中都好几盒凤梨酥等着排队结账。家的糕饼店一早生意还是爆好，只不过网络上却遭人负评洗版。就因为嘉德认为中方要求的补件内容太过牵涉商业机密，不恶评论就涌入大量网友恶意洗一星负评，留言挑衅有什么了不起的配方，不敢透露绝对有鬼。眼看本土业者遭到出征，也有大批网友看不下去留言声援大赞，难得一见站着赚钱的商家，力挺自己的配方本来就该守护。女星郭毅晴也晒出支持嘉德的行动，亲自去刷 Google 评论帮补血， 基于店家自己本身的考量啊，对啊，那认为说他不想把配方公开嘛，对啊，然后他保留他自己的原本的那个，那其实对一般大众没有差， 看他们那个公司自己的意见为主比较好，那他们的东西好吃我们还是会继续来买啦。 开门不到2小时，多项糕饼照样完售，老顾客继续消费力挺。嘉德也发声，外销与否不影响经营方向，更喊话始于台湾，深耕台湾， 主要是以本地的客户还有观光客，各地的观光客为主，维持现状，专注品质。 申请输入中国文件曝光，里头包含人力、生产规模、原物料来源，还有涉及产品制成的包材、温度、配方都要填写。但反观销往美国时，也需要经过 FDA 审核、HACCP 认证，但是美国只会审核厂商的卫生条件，中国也被质疑需要透过各种文件增加贸易壁垒。 嘉德说他要深耕台湾，因为他唯恐中国要配方，哦，可是今天竟然有人，啊，去给他复评说贵公司是有什么了不起的配方，搞得那么政治化，去吃政治旺翁来说，哦，凤梨酥里面确定是凤梨吗？我帮中共问一下，不要去买，不敢透露配方的公司绝对有鬼，不知道里面有没有不该加的东西。我的天哪，这什么逻辑啊？ 哪来可口可乐也要公布配方了哈，将军， 这个很离谱啊！我觉得他这种问法哈、啊，就像以前有一个欧巴桑到长颈鹿美语去抗议，你知道吗？他说你们在教美语的更不是长颈鹿，所以你是欺骗社会。嗯，长颈鹿美语是长颈鹿吗？何家人一定是何家人在教美语吗？ 是 凤梨酥里面不见得是凤梨酥，因为凤梨是台湾的精神，台湾一朵代表性的货物。我那时候到南部去服务，你知道，我也是到军营里面去，我还迷路了，迷路在凤梨田里面， 对， 整个万金前面全部都是凤梨园，那表示什么？凤梨是台湾非常地标性的水果，嗯，所以做凤梨酥谁不知道？很多凤梨酥里面是冬瓜，你知道吗？它并不是凤梨，可是有凤梨的感觉与味道，那就是它金黄色彩名凤梨酥。所以你在台湾这么多年，你真的不知道原来凤梨酥里面它是采它的样貌，但是有没有真正凤梨酥？有，那叫土凤梨酥。你要买，你要特别。所以台湾住了这么久，你居然不知道台湾的风土民情、名产与名胜，你真的是白活了。另外，我在讲到哈。其实三通里面包含一个最常麻烦的就是通商。嗯，当时国民党在骂，骂很多人，你知道吗？你去问问你们的老祖宗蒋经国先生。蒋经国在1987年，他虽然同意了大陆探亲，没有同意通商哦。嗯，为什么没有同意通商？他说哈，大陆对台湾的贡献就是要统战，用了再多的东西就是要统战，我们不能答应。我口气在的时候就是不可以统商。我告诉你，这是蒋经国讲的。嗯，你们。现在还在讲说，哎，通商多好，通商几年，13年，通商带走了我们什么？让我们的很多商业机密过去了，让我们如何种凤梨的金钻凤梨被偷走了，让我们养石斑被偷走了，现在连我们的凤梨酥，甚至连高粱酒都要把我们配方偷走，这不是统战，什么是统战？现在统战已经到什么程度？以商逼统，我就告诉你，我就断你的商源，我就断你的经脉。各位，创造经济奇迹是蒋经国，那时候有三通吗？那时候有通商吗？不要拿大陆来绑台湾，台湾的货物是他好，而不是被大陆施舍。 是，行政院秘书长李孟彦说啊，现在已经要求行政院所属的部会啊禁用那个抖音，而且要协调其他四大院，就是监察院、考试院啊、等等等，还有立法院比照行政院办理。那国民党立委赖世葆痛批这个做法，就是要做言论管制，让公务员。绿化，赖世葆说禁止公部门使用抖音等软体，让公务员只能单向接受民进党的思维，此举对民主国家是极大的讽刺。那我想请教一下宜翔，真的哦，这样就绿化哦？那美国呢？ 我其实简单说，他要说的就是你要接受是中国的资讯，并不是我们台湾的资讯嘛。但是我先要说，国民党说这个是涉及到言论自由，这是完全很荒谬、很荒谬的说法。为什么呢？因为今天不是抖音在发言，这并不是抖音在出示意见，是民众透过抖音，抖音只是一个平台而已。那至于要用什么平台，民众本来就有选择权。那这平台如果会涉及到国安疑虑，如果会涉及到被窃取各自的疑虑的话，那它就并不是一个适当的平台，应该是要被结束的一个平台。所以这跟言论自由一点关系都没有，它并不是在限制说于将军可以讲什么不能讲什么，或叶元智能讲什么不能讲什么，只是在说你用的平台可能会涉及到国安的一个问题。那我就说美国对于这件事情就非常非常清楚了。美国现在已经很多州，就是这几个礼拜而已，已经，你看这个是12月7号的新闻，就是月初的新闻，德州才刚刚宣布要禁止抖音在所有的公务电脑上，在公务手机上都不得使用抖音。只有一个可能性是什么呢？就是警方在调查刑事案件的时候还可以用到抖音，其他全部一律都禁止。那甚至于现在整体美国的联邦政府也在思考要不要全面禁止抖音。那禁止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台湾一直涉及到就是各自的问题，涉及到国安的问题，但是美国还有点出一个问题，我们自己在台湾的舆论还没有提到的。这个问题是什么呢？抖音这间公司能选择它的用户看的资料是什么？也就是说，今天我如果是一个共和党的一个支持者的话，可能抖音它透过它的后台，没有人知道这后台是用什么样的分析，用什么样的数据去展现说你要看到什么资料，但还选择用它的后台去看到，让你看每天都看到说对中国有利、对共产党有利的一些资讯。那你可能看久了之后，你也开始认为说，哎，共产党好像也还好啊，新疆可能真的只是去那边大家在游山玩水，并不是在教育啊等等的。所以今天对于台湾很大很大的一个风险，就是抖音后面的平台，后面的这个 的这个机制，他可以选择要给我们民众看到不同的资讯、啊、那这资讯要看到的是什么我们都不知道、嗯、只有抖音，只有中国共产党，只有中国政府知道。所以人家说哎呀，那只是美中贸易战，对不起，这跟美中贸易战一点关系都没有。为什么呢？连欧洲都已经出来关切这件事情了。 这是英国的卫报。 那这个是英国的卫报。那英国卫报它的标题直接说什么？抖音已经承认了，向欧洲的用户承认了，就是说他们的敏感的资讯呢，能直接被中国能截取、嗯、能直接被中国的这个所谓他们的系统能看得到、嗯、所以今天其实欧洲也开始关切这个问题。那他们就直接去发函给抖音说，问他说，那你对不起，那你要跟我说清楚啊，你到底有什么样的个资是可以给中国的官员，可以给中国的所谓的这个他的国安系统看得到的。嗯，那抖音就说，哎呀，不会啦，放心啦，你要相信我啦，只有我们指定的人看得到。那对不起，你指定人是谁？嗯，那中国如果出示了法院他的搜索令，说我要看到你欧洲，看到你美国的用户的资料，他能说不要吗？嗯，那最后一点，欧洲的这个英国的卫报还有提到哦，抖音自己有说过，过去他是不会用 GPS， 不会用个人的这样子的追踪的方式去看到每一个用户的位置在干嘛。嗯，但对不起，真的有这个学者，真的有分析家去看到说，至少有几个案例，抖音的总公司是直接去用 GPS 去追踪你在干嘛，追踪你在哪里。嗯，那我问你，这个是美国跟欧洲，中国对他们说实在威胁性还是很远的。那对台湾而言怎么办？如果我们的政治人物，如果我们的国安单位，如果我们的军人，如果我们的公务员，如果所有这些会涉及到国安资料、敏感资料的人，有手机上有抖音的话，所有手机你所看得到的资讯，你所拍得到的资讯，你的位置如果全部被中国掌握的话，那这是不是国安危机？一定是的。 来，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美国军方在2020年以国家安全威胁为由，要求与政府所有有关的所有装置一律禁用。嗯，好，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他们民进党绿化了。好，那这是联邦政府，南达科他州、南卡罗来纳州、马里兰州、威斯康辛州、德州，刚才德州有讲，五个州政府要求所有的局处禁止下属在公用的设备使用抖音。嗯，这是美国。刚刚你有讲，英国的议会在今年八月关闭抖音的账号。嗯，印度是在2020年以国家安全、以国民隐私风险为由，宣布包含抖音、微信与百度在内的59个中国 APP 正式被封锁跟下架，都不准。整个印度，印度是有14亿人。那我想请教袁志兄，这样有绿化还有？ 也不是，也没有啦，哈。但我觉得国民党会这样讲，就是说很多事件放在一起嘛，就感觉好像就是很意识形态。嗯，比如说像那陈玉珍昨天去呼吁，说 不，我们先针对抖音好不好？ 我知道抖音这个事情，当然如果有侵犯国安的话，其实国民党立院党团也是支持的。嗯，我今天看郑明忠也是这样子讲啦。嗯，那刚刚讲是赖世宝他的说法嘛，但是党团 那我们给你看看贵党党主席好不好？ 他说不要什么事情都意识形态的。 来，朱立伦说不要每一件事情都牵涉到意识形态。抖音有很多年轻人使用，也有很多人当作娱乐，年轻人创意的管道，为什么要把它全部关闭掉呢？哪里有全部关？ 就是他只是讲说，因为抖音现在真的很多人喜欢用嘛，民进党也有立委在用。嗯，而且我说办法可以兼顾一下嘛，又用这个国安的理由让大家都不能用。 没有啊，也会你没有，所有人都不能用啊。范老师可以用啊。 对，现在是他是说政府机关嘛。 对啊， 行政院嘛。 对啊， 对啊。 那这样不行哦。 他就是怕说让这个，因为政府机关里面也有一些人是年轻人嘛。嗯，然后就怕说会推广到，其实大家都是怕会推广到一般的民众啦。 嗯，那没有啊，就没有啊。 那就担心嘛，所以就是这样讲出来嘛。但我觉得现在讲其实不是只有抖音的问题。嗯，真的很多事情都让我们感觉都是有点意识形态。比如说昨天那个小三通的事情，苏贞昌 那美国意识形态咯，印度意识形态咯。 文嘉哥，如果单就这个个案的话，我是觉得还好啦。单就个案，可是我是说一整个氛围让人家这样觉得，就是说比如说小三通，苏贞昌都说不能开放小三通，因为大陆会来抢药。嗯，可问题是我们好，就算开放小三通也是方便台商回来嘛。嗯，现在根本就没办法开放陆客嘛。嗯，那陆客是不可能会有人来抢药，可是他就故意要是就要这样讲嘛。好，那刚刚大家讨论那个嘉德，当然我觉得我是支持台湾厂商啦，可是我们也是希望说整个过程当中，比如说我们的水产品或什么被禁，政府也要 想一点办法出来。我们下雨了，我们要雨天备案嘛。我们不是一直去骂下雨嘛，而是说我们的具体的方法是什么？面对这个事情，我们保护台总是要有些做法嘛。我们的雨天备案在哪里嘛？那老师骂对岸，我们跟人骂，可是骂如果可以解决问题的话，那我们就训练一堆就是很厉 害。当然不是说只骂对岸，因为这一次是对岸第一个给台湾准备的时间缩短一年，第二个。他们可以，别国可以用电脑填资料，我们只能够用文，就纸笔的， 纸本 的呢、你知道吗？就刻意给台湾设限嘛。你知道今天啊，嘉德说什么？哎，莫德纳说，他要莫德纳去中国，结果他要跟他要配方。 面对这个事情，我们保护台总是要有些做法嘛。我们的雨天备案在哪里嘛？那老师骂对岸，我们跟人骂，可是骂如果可以解决问题的话，那我们就训练一堆就是很厉 害。当然不是说只骂对岸，因为这一次是对岸第一个给台湾准备的时间缩短一年。第二个，他们可以别国可以用电脑填资料，我们只能够用文就纸笔的 纸本 的呢，你知道吗？就刻意给台湾设限嘛。你知道今天啊，嘉德说什么？哎，莫德纳说他要。莫德纳去中国，结果他要跟他要配方， 就十月的时候要配方，所以莫德纳拒绝了。 对，疫美说他们要我们工厂机密了。疫美，嘉德说哦，他要跟我们要配方了。我们怎么可以给？所以我猜中国是用这样子东西啊，要把台湾的配方拿走。 我这边简单的帮那个原资给那个纠正一下。抖音这件事情，美国和欧洲他们在禁止，不是意识形态。不是那些年轻人表现的内容。 对。 七天之前 ,FBI 的局长。 对。 在美国的听证会，那个听证会叫做全球国土威胁。直接讲说 ,FBI 认为抖音会窃取掉数百万美国人使用的个人的数据。所以抖音的问题是它的后门是在窃取。所以在10月22号富比士公布了一个调查报告，就是抖音呢有个叫绿色通道。这绿色通道是你在看的人，你在使用的人，你的位置是被暴露了。所以如果是我们国家的，比如说是国安局。 你刚刚讲美国这个军方叫谁？ 美国是 FBI， 那如果不是民进党员啊， 他们就 FBI 是民进党员，就是绿化的，那就 没事，民主党了。 然后再过来是就是那个 FB 就是富比士哦，富比士也不是民进党的吧？民进党也没办法吃掉吧？他们的调查报告在10月22号一个报道里面还指出来，包含他们里面是抖音的一个叫周寿之非常高层的还主管们，去要求用他们的一个叫绿色通道，去追踪他们离职的员工，你在哪里？所以抖音的状况不是你说要必须什么鬼扯，说是什么内容啊，红色渗透，是他的后面有个后门。美国是 FBI， 那如果不是民进党员啊？ 他们就 FBI 是民进党员，就是绿化的，那就 没事，民主党了。 然后再过来是就是那个 FB 就是富比士哦，富比士也不是民进党的吧？民进党也没办法吃掉吧？他们的调查报告在10月22号一个报道里面还指出来，包含他们里面是抖音的一个叫周寿之非常高层的还主管们，去要求用他们的一个叫绿色通道，去追踪他们离职的员工，你在哪里？所以抖音的状况不是你说要必须什么鬼扯，说是什么内容啊，红色渗透，是他的后面有个后门。那如果说我们一个军情局的人，他有在看抖音，那你开玩笑，他这个军情局他在哪个秘密基地不就被暴露了吗？所以这才是真正严重问题，人家都是用国安问题，而且是国际上有那么多的证据，只有国民党遮上眼睛。再过来另外一件事情，那请问云南白药被列为中国的国家绝密级的配方，那全世界有要求你放吗？ 没有。 所以没有嘛。所以如果是这样子要求配方，那其实他们不是在养号杀，是在偷，因为他们现在被全世界封锁，趁机赶快偷，而台湾变成他最好偷的地方。 是，一翔，嗨， 我再补充一下了，因为那个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可能会被很多蓝营的人视为民进党的智库啊，所以 FBI 就直接提到说，今天为什么美国的企业已经不太愿意把所谓的配方啊、所谓的零件啊、所谓的整个技术的蓝图给中国看了？ 那个是几十亿美金， 对，就是因为全部被偷取，全部被截取掉了。那截取掉之后，过了5年、10年之后，中国用同样的配方、同样的蓝图去制造一个另外一间公司跟你打对盘。所以今天我觉得嘉德做的是一个长远的思考方式，这绝对是对的。